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2月26号，星期一。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重磅消息。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就业和社会保障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人社部的副部长尤军在回答有关养老金问题的提问时表示，2017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是 4.12 万亿，累计结余资金可以支付 17.3 个月，确保养老金的发放没有问题。我们工作几十年，其实养老金到手多少钱啊，能够拿到多长时间，是很多劳动者关心的话题啊。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基本上很多朋友心里也会稍微踏实一些。不过呢，我们目前也面临着这个老龄化加快的现状啊，所以说上班的时候就更得好好工作，更得好好挣钱了啊。养老我们需要靠国家、靠社会、靠子女，还要靠自己。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和大家说说怎么找到一份好工作，保障自己的各方面的权益。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黄兴国。兴国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每年过完春节之后呢，就是很多的企业招工的一个旺季，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去找一些新的工作机会。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说说签劳动合同应当注意的细节。有一些细节啊，是来自于一些真实的纠纷和案例，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反过来提醒大家，哎，你应该注意些什么内容。我记得以前在上节目的时候啊，黄律师谈到过这个工作地点啊、工作岗位， 对， 还有这个试用期限是应该在这个劳动合同里写明白的哈。 是 因为有人就掉进过这样的坑，我们首先从工作地点说起，好不好？ 好， 嗯，您说说原来什么样的人跳过什么样的坑啊？ 对，实际上关于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啊，也是这几年以来劳动争议里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我们知道，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人家明确列明了说有七类的内容，应当是在书面的劳动合同里双方进行明确约定的。这个既是对双方的一种规范，也是为将来如果真的发生争议了，可以给双方打官司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 嗯， 那其中就包括工作内容，这是最重要的，我到底是销售还是文员啊？我到底是坐办公室还是要跑外勤。第二，工作条件啊，像你提供我的工作岗位具体的要求是什么，我是站在柜台里还是坐在办公室里。工作地点，这是最重要的，那职业危害、生产安全情况、劳动报酬以及与劳动相关的其他主要内容， 嗯， 这七大类实际上都应当在书面劳动合同里进行明确的约定，这样将来无论是在劳动合同的履行的过程中，还是说万一发生劳动争议，大家都是有据可依的。 但是有人说了，我是写了，就以工作地点为例啊，我写了、工作地点北京是吧，最后却发现有问题。 对，但是实际是履行中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想钻这个空子， 就是说如果我明确的给你约定了是吧，北京市朝阳区哪台哪号在哪上班，将来比如说我不想用你了，有些企业他不跟员工来协商啊，他用挤兑人的方式让员工走，那好，你家住海淀吧，没事儿，我给你往大兴调，你到大兴去上班，你不去上班，那我认为你就违纪了。 那合同怎么写的呢？ 对，那像这种就有啊，像现在实际上写到城市一级的是非常多的啊，咱们知道北京的这个行政区划就非常大了，说实在的，别说从海淀到大兴了，你就是在海淀住的人让你去朝阳上班，这可能没有个把钟头都折腾不过去。 嗯， 所以很多单位呢就用这种，用一个很模糊的，比如说我就说北京啊， 他没有写工作地点在中国，就算对你客气了。 哎，对，这种方式来用一个很宽泛的劳动的旅行地，将来为自己可能给员工随意的调整工作岗位留了一个这个空档。 哦，你看啊，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你的劳动合同当中写的工作地点是北京、上海、天津等等某些城市面积比较大的地方的时候，你就要留心，如果有一天公司因为各种需要往你调了，往一些比较远的地方调了，但还是在这个城市的辖区内，但你又不愿意去， 对， 这个时候企业可以拿出这个来说，你看我们签劳动合同了，是你不愿意啊。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像签全国的还少啊，但是签到省一级的都不是很，不是个别现象。 嗯， 他把你的劳动关系确定到一个省里，那这调换城市，这个对劳动者来说成本就太高了。 嗯， 所以呢针对这种情况，实际上各地也在出台一些自己的细则。那咱们北京呢，在17年的4月26号出了一个问答，里边就明确对这种问题做出了一个回应。它里边的问题就是说，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工作地点是全国或者北京这种宽泛的用工地点，然后用人单位在旅行过程中单方调整了劳动者的旅行地点，而劳动者不同意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那咱们北京给出的规定是说，如果仅仅约定为全国或者北京，实际上我们就理解为因为北京这个范围也比较大了，如果说约定到北京不行的话，那可不可以理解为你至少应该约定到哪一个区啊？ 嗯， 如果对用人单位的这个经营模式、劳动者工作岗位没有一个特别的明示，这种情况下就视为是劳动地点约定不明，那么以劳动合同签订之后劳动者实际履行的工作地点视为双方的履行地。 嗯，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单方调整的、员工不同意的，要考虑企业是否进行了合理的其他弥补，比如说提供交通补助或者班车，来综合判断是否允许企业单方变更。 嗯， 也就是说你不是说约定到北京就随随便便的，北京离我任何给你找个犄角旮旯都可以让你去上班的。 嗯，这北京啊，它也是结合一些这样的纠纷， 是 然后呢出台了这么一个指导的意见。 对， 是吧？ 对， 那所以说我们在签合同之前就最好跟对方提出来，那么你是写到区呢，还是说写到目前所在的这个公司它的这个门牌号码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黄律师？ 对，实际上我们当然希望劳动合同的这个履行地点能够更加的具体了，因为这样呢对于员工来说也有一个未来的可预期。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也要考虑到就是你工作性质，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是做销售工作的，虽然我们看规定说啊不建议写到全国，但你比如说像我们建有你是什么北方区域总监、南方区域总监，可能真的一个人要管五个省、六个省，这种情况下每天飞来飞去其实是他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如果你的工作确实这种实际需要，那我们认为确定具体的旅行地点就不现实了。但是如果说像我们都是一些很平常的工作啊，我们比如说以办公室的这种案头工作为主的，那确定一个具体的旅行地应该没有任何的难度啊。 嗯， 所以我们当然是作为劳动者来讲，希望旅行地更加的具体确切啊，对自己未来工作有一个更好的预期。 好，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啊？就是说公司不在这个楼里租了，我们要换一个写字楼啊，这个写字楼太贵了，我们整体搬到另外一个区的写字楼。可是当年呢签合同的时候呢都写好了是在好比朝阳区， 嗯， 是吧？ 嗯， 现在要搬到大兴了，说大兴房租便宜一点点，员工说我不愿意搬，因为你合同工写的是大朝阳，这个时候员工有理由吗？ 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实际上公司是要和员工来协商的，协商我们现在劳动履行地点变更了，你愿不愿意去，如果愿意去的话没问题，大家就到新的地方去工作。如果员工表示说我不愿意去，那么应当按照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经过协商不能达成一致，企业给员工支付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了。 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双刃剑啊，需要考虑到企业和员工两方面的权益。 是，所以企业当然希望写得越宽泛，甚至我不写，我派你到中国的任何地方，甚至我派你到海外去工作，都属于合理的。然后你拖家带口去不了，那是你个人原因，你就离职。企业可能有一些企业啊，可能会考虑，喜欢用这种方式来给自己未来的这种操作留空间。 是， 但是我们看到，按照现在来看，至少我们北京的法规已经明确了。写到北京市 是不行的， 哎，都不认为你属于是约定的明确具体。 嗯， 所以我觉得企业也得掂量掂量。 好，那如果企业往后加这么一条，因为企业这个实际经营啊、地发生了转变， 嗯， 需要转换工作地点的员工啊、无条件接受，写这么一条，你觉得合理吗？ 对，因为现在的劳动合同里边很多企业会写，比如说，因为我的经营情况的变化，我可以调整员工的薪酬，或者因为我自己的对你的考核的要求，我可以变更你的岗位啊。一会儿我们再说变更岗位。实际上，这种企业的单方的事先的约定，在未来真正争议发生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不会被支持的。 嗯 啊，因为如果我们允许他预设这种方式，就意味着企业可以写很多很多的原因，比如说我的经济效益不好，你就必须辞职走人。这实际上是在劳动合同法约定之外。又预设了好多种劳动关系解除甚至是调岗调薪的方式。那我们知道劳动合同法是一个半强制性的，它有底线的规定，底线就是比如说像最低工资，像劳动关系的解除的方式，像劳动合同的期限，像试用期，这些规定是不能突破的。所以如果你企业想在这个底线之下，是吧，比底线还低去做约定，很有可能是无效的。 嗯，不过这里面也有很多的空间，企业可能会以这个规章制度的方式哈、啊，对于员工啊提出一些要求来。 对， 回头我们也可以再聊。刚才黄律师谈到了这个试用期的问题啊，下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试用期。因为我们签合同呢签的时间长短不一，所以说与之对应的试用期也不太一样。 是， 这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啊，一定要看清楚，别到时候呢你试用期特别长，企业最后呢他快到了时候呢又告诉你你不适合啊，你又得走人，又得重新找工作。 对， 嗯， 实际上我们看到试用期啊，这个规定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企业用一个员工，那当然我们要给企业一个机会，就是说你真的到我这儿来实际工作，我才能考察你合不合适，啊，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试用期的一个初衷，就是双方相互考察。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员工在企业如果工作的不顺心的话，只要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提出，员工是随时可以走的，但是企业不是。企业用着用着觉得员工不合适了，企业不能说你别干了，我觉得你不合适。企业是需要，比如说不胜任的，需要调岗再培训啊，像其他违纪情况还要走一些违法解除的这些程序。 嗯， 所以呢，应该说这个人一旦确定到企业来工作了，对于企业这一方的责任就比较大。 嗯， 那为了平衡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就给企业设定一段试用期。 嗯， 在试用期以里，如果企业说我认为你这个人不适合我的公司啊，不适合岗位的要求。给企业相对宽泛的这么一个理由，就可以与员工解除一个劳动关系了。 嗯，这个其实不太对等啊，啊，不太对等。 对， 就是说你员工在试用期内的话呢，你是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辞职， 是 是吧？ 对。 那企业在试用期内呢，其实也是可以，跟你解除这个劳动关系的吧？ 对，要提前通知。啊、同时，企业在解除的时候还要向员工说明理由。 嗯， 不是简单的说你不适合，或者我看你不好、嗯、你就走，而是企业还要说明你为什么不适合，包括我对你进行哪些考核。 嗯， 企业的责任仍然是比较重的。 好， 嗯， 我们来说说劳动合同时间不短的话啊，或者是时间很短的话，试用期分别是多长时间？ 对，那么劳动合同约定的试用期呢，是这个在这个。不到半年的劳动合同是不允许约定试用期的。 嗯 啊，过短的这种劳动关系，同时呢，一年的劳动合同啊，试用期是不超过一个月；两年的，就是三年以下的，是不超过两个月；三年以上的，最多不能超过三个月。 嗯， 这个是现在劳动合同法对试用期的一个约定。啊，实际上试用期的这个日期啊，啊，这个都比较简单，大家看一看都可以看得到。这个试用期背后隐含着的是什么？就是说，在试用期里。我作为公司的员工虽然已经正式入职了、 嗯、 但是仍然要接受公司对我的一个考核，那么试用期满啊，是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的，只要这个时间满了，自动员工就成为正式的职工了。这块呢，很多企业仍然存在误解，认为说我的规章制度里写了，就是你员工试用期满啊，要提出申请，经过我的公司考核，你才算转正。 但其实我们看到劳动合同法里并没有这种规定，试用期的期限一旦到期，员工自然而然就变为这个正式工了。 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他天天在这工作已经过了试用期了，对方也没有意识到，但是呢突然有一天说你这个不合格走人吧。 对，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就是试用期满了之后，因为往往就像规章制度里有约定你要打转正报告的，往往也是试用期满了或者将近临近试用期的时候才会要求员工去写这么一个申请转正的东西，到公司里流程一圈转下来很有可能时间就过了。那试用期满自动的人家已经是正式员工了，你公司批不批都没有意义了。但是很多企业就是这样，到最后又说不好，包括可能也存在一些员工试用期的时候兢兢业业啊，都是这个工作非常认真负责，转正了之后大松心是吧，工作表现不好，咱也不排除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呢试用期的这个东西就是期限一旦到了，对于企业来说就没有机会再以试用期不试岗去解除了。 对，谁叫你当时没有时间观念的。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看有一些企业延长试用期实际上也是违法的。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一个用人单位与一个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一次的概念就是说，第一是时间不能延长啊，在即便比如说我可以与员工约定六个月，但他到这儿的时候我给员工约定了说咱俩就试用一个月，试用一个月快到期了，我作为企业我忽然又提出来说我觉得一个月还没看清楚，这样咱们再延一个月，因为法定标准是啊三年以上可以不超过六个月嘛。虽然总期限不超过，但这属于企业与员工约定了两次试用期，这也是违法的 啊、 所以我觉得对企业来说也是，你在用一个人之前你要平衡你与他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的长短以与这个所对应的试用期，你到底能不能用这个试用期就考察清楚这个员工的能力。 好，还有一点就是试用期拿多少钱的问题。 对， 很多朋友呢也不是很清楚啊，有一些企业呢他在这里面呢也钻空子啊，钻空子，比如说跟你约定的薪金如果转正之后是一万块钱的话、一万块钱的话，那么试用期的工资你可以一万块钱，没人拦着你是吧，但是你不能低于多少钱，黄律师？ 对，那实际上是不能低于正式工资的80%。如果低于这个就是违法了， 就试用期工资最多打8折，不能再低了。 是的，而且我们看试用期啊，相对于工资这块来说，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在试用期不给员工上社保。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啊，因为人家也说嘛，你像你试用一个月两个月我给你上社保，到时候说不合适你走了我还要给你减员等等等等，比较麻烦。这个其实严格来说也是存在违规违法的行为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劳动关系的建立是以劳动者提供劳动的这一天为准，也就是说我到你企业来工作，我今天来工作，咱俩今天建立劳动关系，而建立劳动关系之后一个月之内就应当给人家员工上社保。 好，所以说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签劳动合同应当注意的细节，在试用期这一块大家应当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跟他签几年的劳动合同，以及对应的是多长时间的试用期， 是 还有就是试用期间的工资啊，一般劳动合同也会写嘛，就是说跟你约定的工资是多少钱一个月，对吧？ 对， 试用期期间是多少钱一个月，一定要算好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惩罚题。 对，而且这块呢还要提醒一下企业，就是如果违法约定试用期，比如说一年的合同本来只能签一个月试用期，你公司非给人签两个月，这个是有法律责任的。对于多约定的那一个月试用期是要赔偿一个双倍工资的、这块还有罚则。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企业来说一定要权衡好，到底我给员工首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多长。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个双刃剑，时间签得太长那就意味着可能你在工作期间企业一直没有那种到期不续签的这么一个机会，但如果时间签得过短又会造成试用期非常短。我们知道现在的工作都比较复杂，说实在 对 一个月两个月能不能完整的展示一个员工的个人能力啊，包括像之前我们经历过的案件是一个软件开发的，这个周期是非常长的，实际上从员工开始参与这个开发到他拿出自己的第一个成果给企业的时候已经半年多了，然后企业一看这什么玩意儿就发生争议啊。 是，前两天我也听到一位朋友啊，他解除了他们公司的一个尚在试用期的同事的劳动合同啊，我说为什么呀？一开始呢，他说这个人长得很帅啊，大家心里很开心，如果举办一些活动的话，能拉得出去，是吧？可是发现呢，这个做事情啊，水分太多。什么叫水分太多呢？他们搞一场活动啊，要印很多这种，比如说目录单啊、桌签啊、 啊，这种比如说菜单要印吧，打 有些物料方面的哈。 对，你比方说黄兴国律师，总要有个牌子吧，黄兴国律师，对不对？ 嗯。 他说就这么一个黄兴国律师的牌子，你猜他花多少钱？啊，一个什么目录一份这样的单子花多少钱？想都想不到，70块钱。 哦。 就是咱印一个目录单子啊， 嗯、 一张纸啊，70，一下子印了几百份。他们就觉得这个里面水分太足啊，后来再去问一些其他的供应商啊，很低的价格就搞定了， 嗯 啊，于是呢就跟他解除了，嗯，所以说你在一段的时间之内啊，你要是搞一些活动或者是有一些项目，你试出这个人来了，那还好说， 是， 如果你试用期太短或者没有赶上公司的一些重大的项目的时候没有试出来，今后你的公司的损失也不低。所以这里面确实是刚才兴国律师谈到的，是个双刃剑啊，双刃剑。还有一个工资的约定的问题啊，刚才兴国律师也特别谈到了，就是说这个里面有学问啊，有学问，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嘛，就是我工作到底挣多少钱。 对，那作为劳动者来说，我们当然希望工资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了，比如我一个月是剩8000也好，1万也好，这样呢将来你企业就不好随便，至少不好随便降低我的工资， 嗯 啊。但作为企业来说呢，他有时候会考虑到像员工比如说岗位调整了，那他的薪酬实际上是随着社会变化的，比如今天来的时候你是部门的经理，但在下一轮工作中发现不好，你变成副经理了， 嗯， 那相应的当然薪酬应该是随岗位可以上下浮动的。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呢在薪酬这块会给出一个薪酬的结构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比如说我会给出说你的工资是基本工资加奖金加补贴， 嗯 啊，会给出这样一个，同时指向那具体的薪酬发放可能指向一个薪酬发放办法， 嗯， 是又一份文件 啊， 就不直接写在劳动合同里了。薪酬发放办法里边可能就会存在，比如说我们公司是10级，那就是10种工资， 嗯 啊，随应着你的岗位调整了，工资可以相应调整，可能采用这种一种方式去平衡。如果将来真的发生争议了，我觉得争议点其实在两个，第一个是，我们会以员工每个月实际取得的工资作为他工资数，现在很多企业是这样写，工资写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嗯。2000 约定工资数，哎，就这么写，然后实际上员工发当然可能就会更多一些了，包括有一些浮动工资的，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去确定员工的离职前12月平均工资作为计算补偿金的基数的时候，就以员工实际取得的为准啊，看双方的履行 啊。这个里面有一个学问啊，有一个小细节大家要注意，就是有的单位他会在工资里面写不低于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 对， 是吧？ 对， 然后再写一个什么工资构成的这个办法在里面， 对， 对吧？ 嗯， 那么就以北京为例，最低工资标准是2000块钱， 嗯， 对吧？ 对， 那么日后一旦发生了争议的话，会不会对方就认为我就挣2000块钱啊？就法院会不会认为你就挣2000块钱呢？ 对，那这块实际上员工就去银行打自己的工资流水。现在企业90%的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这个也很方便。 嗯， 打出来银行流水，备注里写了工资的那一行，把这些数加起来就是我的实际工资。所以，对于这个约定的数额低于实际发放数额的这种情况，员工其实不用过分的担心。 好，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的劳动合同当中可能没有写一个月真的是挣几千、几百、啊、几十、几块， 对， 没有这么写。 对。 他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述， 对， 但是这个并不构成你日后比如说跟企业有争议的时候怎么来确定你每个月到底挣多少钱的一个障碍， 对， 没有啊。 对，第二一个就是调整工资，现在如果说岗位不变单纯调整工资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啊、 比如说我昨天是做销售，然后我今天还做销售，突然你就给我降一点，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是职级的变化伴随着它相应的工资变化， 对，什么 P8 啊 P7 啊， 哎，比如说同样是销售，我分成高 级 销售员 嗯 和普通销售员、嗯、是吧，然后我再分什么皇冠销售员和钻石销售员，它总会有一些这种级别上的区分，那对应着不同的级别当然有不同的薪酬了，所以很多企业会把调整工资转化为其实是对你个人的工作的职级的一种调整， 嗯， 那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调整职级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合理、 嗯、 啊？我们知道企业是有一定的用工自主权的，也就是说我作为企业来说我总能这个人应该是能上能下的， 嗯， 不能说升职的时候大家都特别高兴，加工资的时候都特别开心，然后一旦干得不好这个人家岗位要降，从领导变成普通员工的时候降不了，这个也不合理。所以现在实际上各地对于 企业的这种自主调整员工的岗位，以及对应的调整他相应薪酬的啊，我觉得态度是越来越开放了。 换句话说，是不是有些企业会在劳动合同里写实际工资啊，有一个构成的办法？那么你最后拿多少是以你当时所处的级别或者是其他的业绩综合计算，会写入这样的一些表述？ 对，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啊，签劳动合同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是这么写，就是你的工作岗位啊，他写经理， 嗯， 他认为经理是一个工作岗位。而现在呢，更多的啊，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大型企业，它是这样分，比如说你的这个工作是属于销售类、行政类、技术类，还是怎么样？那么写岗位的时候，它是写这个类岗位， 嗯， 而你没问题，你同样是销售类的，那销售人里边分成销售员、销售经理、销售主管，可能再去具体区分具体的工作岗位， 嗯， 所以我觉得，企业对劳动合同法的研究，包括在实际履行当中遇到这种问题比较多了以后呢，也有一些相应的灵活的处理方式。 好，换句话说，就是你今天在这个岗位上做一个月挣多少钱，并不代表在劳动合同期内你一直能拿到这么多钱。 对， 有一些可能是根据你业绩的变化而变化，但也有一些呢是根据你岗位职级的升迁啊，或者是降低发生了一些变化。 是是，现在企业遇到的比较难的情况就是啊，加薪没问题， 降不下来 都愿意，但降薪非常困难啊。 降薪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在某些节目当中单独做一期的话题了，就是说你降人家级别可以，但是你要拿出依据来，是不是？ 对， 你要于法于情于理要过得去。 对，而且很多员工是这么提的，就说没问题啊，你安排我什么工作岗位我都能干，但是你给我约定的钱可不能少 对对对 我可以少干活，我不能少拿钱。 哎， 对企业来说确实也很难。 好像在现实的这个争议当中，基本上这块的焦点处在这个中层或者是中上层的领导这块比较多一点。 对，因为如果都已经是基层员工降无可降了，那我估计更多的也就是劳动关系的解除了。 是的、 嗯、 其实关于劳动合同应当注意的细节还有很多的内容要讲，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进入招聘季以来啊，会持续跟大家分享和关注的一个话题。以后呢，我们也会请清国律师啊着重来谈。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来分析两个案例啊。一个案例呢，就是一位劳动者在上班的时候接了老公30秒的电话，竟然被解除了劳动合同啊。俗话说的是遭到开除处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去年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案例，就是徐州的一个女硕士因为专业不符被拒绝录用，一审判决了，判决的结果呢是拒录实体上并无不当，也就是说她还是去不了她所报考的那个单位工作。我们在广告之后呢要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两个案例，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 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3: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职场帮帮团关注每一个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劳动者，当然我们也关心雇佣劳动者的老板们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权益啊是双方的啊，要实现公平和公正，需要两方面的这个法治意识也好，或者是我们平时的这个劳动行为也好，都是合乎法理、合乎情理。但是下面这个事儿呢，很多人都觉得不近人情啊，上班的时候接了老公30秒电话竟然被开除了。我们下面请今天的嘉宾，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黄兴国一起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哈。事情是这样的啊，话说在去年的11月25号，黄女士在上班的时候呢接了一个大概30秒的电话，被总经理看到就让她直接走了。她说这个电话是我的老公打来的，那天老公从外面出差回家，手机啊总是没有接，我就很担心啊。那么黄大姐老公回杭州之后呢，就给黄大姐啊回了一个电话。那么她老公说电话也就是30秒的时间，虽然说是在上班期间违反了公司制度是不对，处罚是应该，但是开除这个处罚太严重了，你不能一棒子把人打死啊。那问题是为什么公司在上班时间不让接电话？一般情况下我们上班接个电话，不管是工作的还是私人的啊，除非你是在某些特殊领域是被禁止的，基本上还是可以容忍的，是吧？ 是 啊，你要说你在开火车、开地铁，或者是你是公交司机，这种可能不能允许，是吧？ 是是， 警察在办案，这个可能不允许。 包括像一些涉密的单位，根本不允许和外边沟通的。 啊、对，那这家公司的这个小周啊，他是总经理助理，也是公司的翻译。他说呢，公司辞退这位黄大姐确实是和打电话有关，因为公司的总部啊在意大利，主要是做智能家居，他们对产品的要求特别高，但是最近呢这质量总是不过关。这个总经理助理小周说啊，最近总是不停地接到意大利那边的投诉，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明明要安四个螺丝的，最后发现只有三颗，那问题是哪儿呢？肯定是员工工作疏忽造成的。总经理啊，去车间看了好多次，找到了原因，一些员工在上班的时候经常用手机，于是呢，公司就特地出了一个通知，特殊情况外，上班期间不允许用手机，否则就开除。员工都签字认可了，同意在上班期间把手机放到指定的箱子里。那么问题的关键是，这位黄女士在被发现之后并不认错，这样的话呢就没有沟通的余地了。总经理助理小周说，她是老员工啊，很多新员工都在看她的表现，如果她这次用了手机，她又说我没错，然后还继续在这里工作的话，那新员工会怎么想呢？这对公司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于是公司就把他给辞了。后面还有一个尾声，我们一会儿再说啊。首先我们请黄律师分析分析，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辞退他合适不合适啊？ 对，这个里边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关于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被解除的这么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现在公司解除一个员工实际上是非常难的，那理由只有法定的那几条，其中现在企业用的最多的就是依据我公司的规章制度，你员工违反了，所以进行一个解除，这是最常用的。因为在制定规章制度这个环节上，企业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权的。比如说像这家企业规定，就是工作期间你根本就不许带手机，要把手机放到一个指定的柜子里，大家集中锁起来，下了岗之后再去取手机，这就是公司的规章制度。而且呢，这位黄大姐也签署了这样的文件，同意公司的这种管理方式，之后他又违反了。那如果从简单的从劳动合同法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企业解除可以认定是合法的，因为首先你有违反我规章制度的行为，第二我的规章制度也是合法有效的，你员工也是承认的，同时我的解除程序没有问题。 问题是违反一个规章制度的一条就要被解除劳动合同或者开除吗？不能有别的惩罚或警告吗？ 是这块呢，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是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是可以去解除的。 对， 也就是说其实我企业是可以规定什么情况叫严重，什么情况叫一般。比如说刚才说少拧了一个螺丝，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给一次书面警告啊。那像这个上班接打电话啊，影响不好，这个企业可以决定把它规定成严重违纪。所以在这块企业规定到底哪种行为是直接开除，哪种行为啊可以书面警告，哪种行为 看他自己解释， 甚至于什么什么停岗留薪，这些其实企业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案例中很好的说明了，就是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不仅进行一个形式上的审查，同时还要进行一个实体的审查。也就是说你企业是可以定你的规章制度，但是这个规章制度你真的依据它把员工解除了之后，到法院，法院能不能认可你企业的制度合法，法院也有他的审查。第一个就是形式审查，你的制定程序。规章制度严格来说应当是和员工进行一个平等协商的，不是你企业自己就能拿出来的。那如果程序上都是合法的，第二步法院是要对你规章制度的具体条文进行一个实质内容的审查的。也就是说那些过于严苛的条款很有可能到法院这儿，法院不认可。比如说之前媒体报道过的流水线上三十多个工人在一条流水线上，那公司规定 上厕所的时间吧， 上厕所的时间，而且规定这三十多个人只有一把钥匙，你三十个人不能同时去上厕所， 太坏了。 上厕所没问题，流水线上有一个人拿着钥匙去上，回来给下一个人才能去，这是他的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进度嘛。但我们想想，这个实际上说实在的，我觉得都有点反人性了你上厕所这种事儿都规定成一天上几次，一次上几个人，确实就是不合理的。那回到我们这个案件中，法院从判决结果来看，还是认为仲裁也好，法院也好，还是认为说接打了这么一个电话就属于严重违纪，过于严苛了。因为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对于员工在工作期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内容，到底能不能直接开除，很多企业的规章手册里都有，就是你工作期间不能从事与工作无关的内容，但这个内容实际上就非常宽泛了。你像我接了一个亲属打来的电话，是不是与工作无关，包括工作期间上个外网算不算与工作无关，那我觉得严格来说这些都可以算甚至于说你上班期间我跟这儿愣会儿神趴着打会儿瞌睡，算不算与工作无关，这都有可能。所以真的到具体解除的时候，法院是要审核的。 好，那么辞退他已经成了事实了。 对， 但是呢这位 黄大姐呢还是去找当地的劳动部门了，结果是公司支付了33000块钱的赔偿金啊。33000我们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啊，因为他是老员工了， 嗯， 所以说应该在这儿干的年头啊不是一年两年了， 是 啊，我想可能跟他的这个工作年限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 对，按照这个如果出现违法解除的话，那么员工有两种请求，第一种是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啊，就我还在单位接着干，但恐怕到这个份上了再干大家也很难再继续合作了， 面子上已经过不去了。 对，第二个呢就是要求按照经济补偿金两倍支付一个赔偿金，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二 N。 嗯 啊，这个员工呢看新闻报道应该是在公司工作了10年了， 嗯， 那也就是说应该赔偿他20个月的本人工资， 好， 乘上30000多元1000多块钱的工资，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工作岗位。 嗯 嗯，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呢，他为什么要把他的劳动合同解除啊？他有一点什么？有一点以警 啊？对对，确实是有这种以示效尤的这种作用，因为 警示的作用很明显，非常强烈。就公司说我宁愿付出这个赔偿金的代价，我也要让他走，要不然后面没法管。 对，首先我们看到公司已经明确规定了，这个工作期间由于近期的工作质量太差，是吧，工作期间不许打电话。第二呢又是打电话又被经理当面撞上了，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啊，到了这个份上，那经理说怎么我说的话在公司不好使吗？ 嗯， 我作为用人单位，我作为企业主来说，我雇一个员工我不让你打电话，你当着我的面打电话，这种人我还能留吗？ 嗯 啊，如果不处理他，我在企业还有什么威胁？ 所以从管理的角度来说，企业这么做啊，他也有他的这个可以让我们理解的地方， 是 为什么呢？因为公司的产品屡遭投诉，那肯定是管理上出了问题。 对， 那么管理上出了问题，那最终呢，他要找原因，是不是？他找出的原因就是大家老看手机， 嗯、是 吧？心不在焉，那么我就在手机这个问题上啊，加强管理啊，这个是非常时期、非常之策，是不是？哎，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啊，我们也是可以理解啊。但是我们想说的，这只是一个非常之策， 是 不是说员工甭管干什么啊，接30秒电话你就要这个被开除等等，那也得分他的30秒电话的这个性质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企业对员工来说，那你对于员工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当然他应该为你做工作没问题， 嗯， 但是你不能说除了工作，人家任何的个人需求你都不满足。你像家属之间报个平安，这都是人之常情。 而且关键也看他工作的内容是什么。你不是装个家具吗？ 对， 是吧？你如果你是开地铁的， 嗯， 比如说开地铁期间不让接打私人电话，是不是？ 对。 你开飞机更是如此，你把自己手机带上去了，还跟家人说了啊，我在天上的啊，挺好的。像这种情况，如果说解除劳动合同，你认为？ 对，当然是没有问题。 没有谁会提出来反对意见。 对，所以我们说法院在审查的时候，他会考虑到你的这种行为实质上的严重性， 嗯， 而不仅仅是你纸面上规定的严重性。 嗯， 包括像刚才同样少拧一颗螺丝啊，这个案件中少拧一颗螺丝，企业开除员工，那到法院有可能就不支持。 嗯， 但是同样我有一个客户，他们是维修这个航空器材的， 那这就不一样了 啊！这个维修工在维修的时候少拧了一颗螺丝，当然公司有很多层的复检了啊。 嗯， 航空器那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在检查中就检查出了这种问题，公司就以严重违纪把它开了。 嗯， 我觉得这个就完全可以啊。你同样是少拧这一颗螺丝，是少拧在桌子腿上了， 嗯， 还是拧在发动机上了？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法律效果。 对，所以说你说我严重违纪不一定啊，不一定，有可能是严重违纪，也有可能呢是要经过很多条件因素综合的分析再来判定的，而且判定呢也有可能不是你企业的判定，是可能是仲裁部门或者是法院这个机构的判定。 对，因为争议发生之后，那作为权威的这个居中的裁判机构， 嗯， 当然以他们的结论为准。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已经经过一审判决的案例。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我们参加很多考试，面试也好，笔试也好，如果均是第一，大家会不会觉得自己稳操胜券，板上钉钉了呢？但是事实却并不是这样啊！笔试面试均第一，徐州的女硕士纪元却因为专业不符，最后关头被徐州市人社局拿下，理由是 他学的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虽然在学科上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大类，但是和他们这个专业当中的要求，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不是一个概念啊。什么意思呢？话说啊，毕业于江苏师范大学的纪元在2016年3月参加了徐州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考了徐州市城建局下属的市房屋征收办公室这个岗位。那么去年6月份呢，他这个不是同一个专业的事儿被媒体报道之后呢，引发了关注啊。那么在2月23号就是前两天啊的下午，一审法院徐州铁路运输法院对此案作出公开宣判，判决认为徐州市人社局取消纪元聘用资格的行为在实体上并无不当，但是由于在取消纪元聘用资格前没有告知他陈述申辩的权利，也就是口头告知取消决定，程序违法啊。好，下面啊我们来说说这个争议的焦点啊，就是纪元他学的专业呢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是一个专业，但是这个招聘岗位的要求当中并没有这个专业啊，并没有这个专业。那么他们设置的专业叫什么呢？叫中国语言文学。那一般咱们不是学文学的可能弄不太明白这个中国语言文学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哈。那么他们为此啊都提出了自己的理由。纪元认为他学的这个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下属的一个二级学科啊，而在招考所设置的专业要求当中呢，这不也有中国语言文学吗？是吧？就是说我认为我学的这个专业是你所要求的那个专业的一个下属二级学科，我当然可以报了，你那个专业包括我这个呀，是不是？哎，而且他的大学母校还出了证明，证明这个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是吧？但是呢，这个招聘单位徐州市人社局认为呢，我们设置的专业就是中国语言文学，而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个中国语言文学类。啊，你刚才说的是个类，是吧？就是好比我们植物当中有什么纲目属科啊，是吧？你说的是个属啊，属里面这么多植物呢，是不是？我说的是某一种具体的，于是俩就掐上了嘛，掐上了。这不是专业人士还真弄不清楚。 是是，读着也拗口，是听着也吃力。 对，那么法院呢在庭审的时候认为啊，关于专业设置，应参考本次招聘岗位专业参考目录。那么这个目录呢在招聘的时候呢已经对外公布，考生和招聘单位都已经明白了。那这个目录当中是这么说的，中国语言文学为中文文秘类下的专业而非专业类别。也就是说啊，他在这个招考的这个目录当中特别写了，我们要的这个中国语言文学啊是另外一个大类下面的专业，而不是这个中国语言文学类下面所有的专业，这个招考公告里面都写清楚了， 对， 啊，那 你自己没看清楚， 是， 啊，是以这个问题把他的这个诉讼给驳回了， 对， 那为什么说这个人社局在程序上呢又违法了呢？就是说你决定取消他的这个聘用资格，就是你不录他，虽然他笔试面试都考第一，但是你就口头告诉人家你这个程序违法，是吧？你应该告诉他你还有什么样的申诉啊陈辩的这个陈述啊申辩的权利，对，你得书面的说一下这个事儿，啊，你仅口头告知不行啊。那么尽管程序违法，取消他的聘用资格并无不当，那最后法院还有什么样的要求没有？要不要改录一下呀？或者说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呀？法院最后说，程序是违法，但是呢，驳回纪元的诉讼请求，就是说他想去那上班还是没戏， 是 想要对方再重新来一次，或者说再把他这个纳入一次考核也没有谈到， 是 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下面我们听听 兴国律师的分析啊，你怎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 这个他们的实质争议哈，其实哎呀，说起来也是很绕嘴。其实比较简单说，就是咱们这个女硕士说呀，我是学中文系的， 嗯 啊，你招呢，你也要招一个学中文的，我符合要求就去报名了。 嗯、 报名之后，行政机关这边呢，还通过了这个资格审核，让人家去参加了笔试面试。 通过了资格审核、啊， 哎，通过了资格审核，打分完了之后，哎，第一名。那按照公开招聘的要求，显然应该是综合评分第一名的人被这个单位所录用。 对、 啊，因为他的情况和咱们一般就业的区别在哪儿呢？他是去考公务员， 事业单位招聘嘛。 对，事业单位招聘，他和一般的企业用工还不一样。如果我是一个企业，我作为老板没问题啊，我也可以组织考试。但是考第一名的这个人我看着不顺眼，我当然可以不用了。但是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可不是，你的招聘办法、考核办法、评分办法都是已经面向社会公示过的。那最终评定出来的、选出来的最优的人选，你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你是必须去录用的。 嗯， 所以呢，按道理说，考第一名的咱们这位女士应该是稳稳的进这家事业单位的，结果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出了这个问题。人家说，啊，好比说中文系下边还分好多个专业，有叫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 对， 等等等等， 他就是比较文学嘛。 哎，人家单位说我们要招的是中文系里学中国文学的。而 他们要招的是这个什么文秘类的， 哎， 学中文系。 对，然后而你呢是属于那个中文系里边学外国文学的，所以就不符合我的要求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细节的问题， 特别细。 对，因为我们认为无论你要做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他的岗位是基本上还是属于案头工作的这种啊出文件的，包括像征收办嘛，可能还是办公室的这种文秘类的工作比较多。那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我觉得从人家的学历来说，应该是足以胜任这份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的。 嗯、 第二，从综合评定、笔试、面试全都排在第一名啊，而且之前好像还在本单位一直工作，只是这次希望成为有编制的公务员。在这种情况下，单位没用啊，提出了这么一个理由。确实，我和很多网友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也觉得这个事儿啊，这个单位办的确实有点差劲。 就说如果从法院判决的角度来说，确实我觉得法院这么判呢也是有理有据的，因为他这个类别是写得很清楚的，你确实不属于那一类。 对，因为在招用这个事儿上，那我们认为招工单位当然有权利确定我要招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了。 嗯 啊，你不能说如果说啊沾边的都能来，这个确实也 他还是要画一个类的。 对， 还是要画个类的。 对，但是这个类到底画多细，那现在我们从法院判决来看、 嗯、 说人家画的这个类画多细，按道理 人家画在了文秘类啊，就不能画在你这个中文类下面。 对、按道理说画多细是人家招工单位的权利。 是。 第二一个，招工的要求已经公示了，那是不是符合的解释权在谁？目前从我的情况来看，好像解释权也更多的还是在招录单位。 嗯。 啊，因为招录单位设置的中文文秘和我们在学校里所学的，说我到底是学文科还是理科，我到底是中文系还是法律系，可能还不是一个概念。 嗯， 所以要以人家招用单位的为主。 所以大家更多的焦点就是说，单位你这个做法有点不恰当。为啥呢？因为就像刚才兴国所说的，你报考国家公务员不都有一个资格审查吗？ 对， 你报考这个公务员你也有一个资格审查，对不对？ 是。 对，那你总要看看人家的这个年龄啊，是吧，性别呀、专业呀等等，你都通过了，你都让人家去笔试和面试了，那就证明他之前写的那些你是认可的， 对 不对？ 对， 你之前没有提出异议，人拿到了第一名了，你对第一名提出异议，而且是在这个问题上挑毛病，我们不知道背后有什么样的是吧难言之隐。 确实是，我们 这个不通人情。 对、 啊、 我们换个角度想啊，如果说这个同志他没有考第一名， 嗯， 因为我们看报道里说第一名他被取消资格之后，第二名已经进入了这家企这个公司啊，这个单位已经正式工作了。好，那我们假设啊，这个岗位就是招这一个人，如果他没考了第一名， 那不就正好了吗？你没考第一吗？ 对，恐怕这件事儿 就不会提出来了， 哎，也不会再取消资格了，反正也不用你嘛、 嗯、 恐怕也不会再细究到底中国语言文学类跟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有什么区别。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老话说啊，叫不拘一格降人才，对吧？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人才，而不是人才所学的专业。 对， 你比如说兴国，你现在精通核物理，你就一定要当个律师吗？ 对不 对, 对, 对 你自学的不行吗？你就是个天才，是吧？所以我们说的是他笔试面试肯定是那些面试官非常满意的，考官非常满意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个人才啊。 是，那个香露老师太高抬我了哈。这个其实好比说我要做饭好，哎，这个行。比如我是个厨子，但我不是学厨师专业的， 你就不能当律师了？ 对呀，我做的菜好吃就我不能当厨子吗？或者换句话说，我学厨师了，我考过了，我不能来当律师吗？ 对， 我觉得工作能力和学习背景是有一定的衔接关系的，但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 嗯 啊，我们说学中国语言文学和学比较语言文学在处理你这个房屋征收出文件这件事儿上有什么区别？ 对， 我觉得实在是看不出来有多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招的是人才，当然招人才的同时也要兼具公平性，对吧？这个我们还也要同步的来说。那么公平的问题呢，其实有两个，一个就是你的这个资格审查程序上面公不公平，是吧？ 对， 这个可能兴国更明白哈。还有一个就是你选拔的这个过程，你公平不公平？你考试作弊啦，你打小抄啦，还是怎样？ 是。 那其实很显然，这个问题上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哈。 对。 而且这样的事情对于这个劳动者的影响确实很大。我看相关的报道，他父亲接受采访多一点。 嗯。 他说后来他也报考了几次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单位，但一次不如一次。 对， 所以你看，明明人家都考第一的，你通过这一个事儿给人多大的打击啊！ 是，如果说整个规则，咱们的这个考核录用的方式都是明确的啊，我也拿到第一了，这时候突然说行了，没有你什么事儿了，我觉得搁谁感情也接受不了。而且这家单位这种找后账的方式啊，我不知道您怎么感觉啊？我感觉就是说，他现在死抠这个所谓所学背景专业上差多少？ 对。 我觉得理由多多少少的还是有点牵强， 牵强是吧？嗯，就是你抠这个可以，你在他报的时候你抠， 对， 不要人家都，是吧？ 你放人家进来参与你的竞争考试，人家，啊，拔得头筹，这个时候你突然说，哎呦不对，你这不适合，你走错门了。 哎，这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比方说我们去住店是吧？钱都交了，人也到了，然后呢，你也给我钥匙了，我就要进门了。 嗯， 这时候你拦着我说对不起。 啊，对，房间被取消了。 对，这不是你的。 春节真的有很多这种事情， 是吧？这个就说的 是，就说不过去， 大家心里都不忍心。此外呢，我也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给这位这个考生吧，啊，这位纪元女士提出一个建议：此地啊，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咱不要就是在一棵树上吊死，也不要在三棵树上吊死。我看他后面选的都是这种公务员这样的岗位。 是， 你有这个才能，你能考第一，你可不可以在别的方面发挥你的这个能力？ 对，我们觉得这个就业确实是一个双向选择。话又说回来，就是这次打官司赢了，然后法院说没问题，你可以去这个公司工作，或者你可以去这家事业单位工作。我们想想，这个官司打成这样，关系搞到这种程度，你就真的进了这个单位，怎么继续和单位的领导同事们相处，怎么继续在这儿去工作，包括于我们说他真的进了这个单位，他还能不能全身心的付出，我觉得这些事儿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所以呢，他现在提出的要求是还要上诉啊。我觉得他想争个这个子某寅丑啊，子某寅丑是可以的啊。 对， 但是呢，你的心思还是要再放到你怎么再去找一个让你有更好发展的平台上。 确实是，我们包括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可能很多劳动争议，我都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 嗯， 我们不能指着打官司过日子。 对，啊， 我们未来的美好生活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勤劳去创造。 那就两步走吧，啊，一边打官司， 对， 一边找机会， 也别耽误了自己的这份发展和青春。 对，他的这个官司，其实我认为，我还是支持他继续打下去的。为什么呢？这有利于维护就业公平。 对， 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地方上有很多这个考公务员啊，第一名最后没有被录用， 是 最后他们都被媒体报道出来，最后呢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这个就业公平。所以说，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的这个最终的结果如何，其实也代表着很多啊普通大众他们如何获得啊公平的就业机会。